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刘霞简然播音，圆圆、靳诗萌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。 平安车险欢乐送， 送什么？ 免费好礼送不停，6至8月到期未投保私家。